的恰是真心的，当初其中一与全被平里人领养，他无尽珍贵生存下黑木以后的到发展，飘散故事光。 发发娘，可怜他你那苦苦无人领英房，你照顾能怎样，第三招你为我失魂失魂发达，为魂子受尽磨难好凄凉，我死你莫再为我碎空马，愿你家故 一声二声，他把这几万金子也取了。 起往事千金，生机灵朗照得有两家有你定亲自忘记老长城森林门里念罢了花王家在几星人门无一平平复不得老夫死里留下灰呀太昏妾身今朝尚是寄住夫君珍惜天师良机花园前面向呀人静谁知凭空望谁曾悲伤谁愿难生而今无你跑了清兵四军离了花发娘亲苦力我地皮家一心穿小裙哪来同往新婚之路一遇不上死地之地无福临郎穷子愿杀人大海用来分明且自然天上地君不知苦尽可以身亡天与夜幕苦分与林叫一身亡天与而无不不自问 才他夸谁 快不服官府自在心归王法无与分成经不起因必功啊不是三靠落位却当人真一去难分不当回家 you 心斩首门，后事在身，又是冤名。 是王清是哪里往来？ 包大人不当朝为父，官道不长，敲为何来？ 保真真要为娘，鲁豫老无人，为儿高长难桥复冤，故而官道复长，近来问心。 此案西草早已审定，今日无事此因，请包大人多明笔心。 沛公本是保真官学之意，既知不行冤情，岂能学习不闻？ 王上有旨，命西草代官沛公，今日之事就该由我做主。 舍身宽财苦于民， 朕身上血印，门上书印，今日出战可有应不将闻？ 主公， 堂堂国舅，咱一个无名小子，要通什么将分？ 王庆啊，王庆， 有劳人民关切，你五月将来不长战争，分明藐视国法，无害良民。保证啊，保证，你尽管吵闹不长，捣乱民心，下王庆该当何罪？为民请命，天下之事保证担任。 呵呵，这无免战本事，今上不上，虚荣相留无成。 Thank you. 家兵，那王村子里要哪回？那听我叫王放风筝，花园里叫女王起敬，相见不忘夫妻定，要我许宁得再跟，我也不抹恨金元门，不知不知杀西昌，别到四方金在心，闻声血血歌已经，往来匆忙为家营，敲门提档说死因，句句一语四字黄金，万望大人赐怀金。放下死生怎能忍，苦怜我一无凶器而无真，说当真早定在命里。 主公，宣以一见招兵阵，门上还有血手印， 血债本子最难分，怎能一口就要定？ Thank you. 警察是你所当， 生安身处，办个事情都麻烦，你这生不出真凶啊！我上来用命十八关，老板我过去，你猜不出。 定恩何必在身。 谢谢臣心惊慌，身上一扎就不一样，却为何披地上的真人像真人像。 父亲的三月三日三更去到西天王进城，这是臣的命况，下到水里上去了。 西臣既听我讲，那压力我不发现，你高升还要求呀，我不是你就难下葬，难下葬。 快点跳鱼不用钱， 也是自从情缘就是到此要怎样， 实在是为民卖惨 啊， 我一起上空啊，放过你的分论文分论文。 我这里少是跪地上， 来我打击没回话， 事实只要你不声张，保证无法生先生，你要什么就什么， 王金为你也无妨。三个王金哪里张， 马帮背有地下放， 心存民心难思光， 只有几片千刀万剐，千年王，千年王。 谁知啊，你们在民心不良，害得我夫妻好凄凉，他最近老女苦在磨，我跑在路面几把掌。杀飞来了包大人，远在海边吐子江，我咬牙切齿坚持到。 和尚，你快不是武僧？ 大小姐， 张面子，你走得好。 听众朋友，戚雅仙、毕春芳等演唱的粤剧《血手印》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 请看传统小戏《戏牡丹》，药店掌柜白云龙之女白牡丹聪明过人，八洞神仙吕洞宾乱点怪药，故意刁难。白牡丹不仅对答如流，并将吕洞宾奚落得无言而去。白牡丹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李文扮演，吕洞宾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黄兴德扮演。 日出东山，晚香更尽，导航我进仙的草鸟哟，回春

这是、啊、 师傅、啊、师傅、啊、我来帮你点收尾。 你、啊、哎呦快走 哎呦 小姑娘、哎、我也要点收尾。 怎么你要点呢？ 哎你听着， 一定要对。哎呦哎呦，一定要对，一定要对。 怎么当真要对？ 当真要对， 果然 嘿嘿，果然有罪。 如此，道长告罪了。 行。 太不像话了啊！哎呦。